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芬。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读的一本书。在我们小时空修心课当中呢，我会跟大家分享大约十本我读过的书。今天是第一本，这一本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对我非常有帮助的一本书，叫做《情绪习惯决定你的一生》。那这本书呢，我觉得它写得非常好，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啊，在台湾和内地好像卖的都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它指出了我们这个情绪的是一种习惯。那是一个韩国精神科医生写的啊。他在成为这个精神科专任医师之前呢，曾经实习过一段时间，担任一般科的医生。当时就有一个烟龄有数十年的一个病患住进来，就是一个老烟枪哈。那他由于长期这个吸烟，导致了脚趾头溃烂，必须截肢。所以呢，在那个当时呢，他下定决心就是一定要戒烟哈。但是就在手术完成后的几天，他居然又再度开始吸烟了。这个让这个韩国医生呢，就是很不解啊，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什么是错误的习惯，甚至呢自己因为这个习惯而走向死亡，或是为我们带来很多不快乐的这个状况，可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改正。所以他就研究呢，他说人真的是有这种情绪的习惯性哈。比方说有一个人，他小时候呢是在比较孤单的状况之下长大，他习惯了那个寂寞和孤独的情绪，虽然他可能不是很喜欢哈，但是最后呢，他可能会把他的这个生活情境啊，仍旧变到寂寞和孤单的这个状况。即使他有很多其他的选择，但他是不自觉的会创造出来他生命中的情境，好让他去感受到这个寂寞和孤单。这个不是挺恐怖的吗？哦。那这种习惯性的反复情绪，我们称它为情绪习惯。以前呢，我在那个遇见未知的自己里面也跟大家说过，有一种东西叫做生态啊，就是每次我们当体验到一种情绪的时候，我们的脑子呢就会分泌一种化学物质，那就叫做生态。那这个生态呢，分泌出来之后，到各个细胞里头被我们的细胞吸收以后，细胞就习惯这种口味了，就是以后我们感觉不到这个相同的感受，吃不到相同的生态的时候，细胞会情不自禁的呢促使你去做一些事情去创造外境，好让你感受到那种情绪，那种生态。这的确是有点像毒瘾那样子，是很恐怖的啊。那不好的情绪习惯呢，会为我们造成什么样的生活情境呢？我们知道现在抑郁症越来越多了，同时那个饮食失调哈，有的人是厌食症，有的人是暴食症，或是疯狂的购物，焦虑症，这种简直是太多了。还有压力很大，其实压力大也是一种情绪习惯哦，就是其实你不需要感觉压力，你可以把事情做好，可是我们总是就觉得哎呀非有压力不可，那这种感觉真的是挺恐怖的。另外一个情绪习惯它发挥破坏力的重要舞台，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啊，尤其是在亲密伴侣上面是特别恐怖。我们会不知不觉啊寻找自己习惯的伴侣的类型。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女人会说，哎呀真不知道为什么老是遇上这种坏男人呢？其实可能是你已经习惯这种类型的这个男人了。比如说呢，小时候如果你在家里面看到就说你的父亲是怎么样对待你母亲的，也许你不知不觉中呢就决定了，就是这是一个男人该对女人的一个态度。因此呢，你会在生命当中，在日后的岁月里面，会不自觉的也去找这种很像父亲一样的男人。所以父亲怎么对待你，你可能就会找什么样的男人来对待你。那这真是挺恐怖的。如果你的父亲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他是比较虐待型的父亲的话，那可能你将来的亲密关系里面的伴侣呢，可能也会给你有这种虐待的情形出现啊。还有这个本书的作者就说哈，这个大脑呢，它会希望维持熟悉的情绪。那相较于一些愉悦的情绪、快乐的情绪哈，大脑不一定选择它们呢，它会更喜欢它熟悉的情绪。 就1978年啊，有一个心理学家菲利普，他做了一个关于快乐的研究啊。他把两个不同的这个群体为对象，一个是刚刚中了乐透啊，马上变成大富翁的人，另外是一个一组啊，是遭逢意外而瘫痪的人。你想嘛，这个两组人的这个快乐的指数一定是差很多吧？那刚中乐透一定是快乐的这个指数比以前增加很多很多，然后遭逢意外而瘫痪的人呢，他们的幸福感一定是比较低的。但是呢，再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再次的进行调查，就会发现呢，哦，真是令人意想不到啊！随着时间的过去啊，中了彩票的这个这一群的人，他们的幸福感啊，已经降低到原本中奖之前的水平了。那而遭逢意外的人呢，他的幸福感也是几乎要回升到意外发生之前。就是说，一个人他的幸福感的这个指数啊，快乐的程度啊，是跟他的外境不是有那么多的关系。就是你的一个快乐的情绪的习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常说，我们可以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其实真的就是让他们养成一个快乐的感觉，让他们在童年的时候就一直都是很快乐的。那这样子的话，长大以后他的大脑会不自觉的去感受这个快乐的情绪，不自觉的甚至去创造外境来让他感受到这个快乐，在生活当中他也能找到比较让他能快乐的这些事情，看得见，你懂吗？因为我们大脑他太会分析，太会过滤了，他常常会把一些他不想看到的东西给过滤掉，然后只留下他喜欢的东西。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养成这种快乐的习惯的话，大脑呢他就是喜欢熟悉的事物，就会延续以前的你的状况是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大脑的原则就是它不一定选择对自己有益的事物啊，而是下意识的努力维持平常所处的熟悉状态。那真是挺可怕的哦。这个比如说哈，我们生气时候我们用什么方法消气呢？无聊的时候表现出来什么样的行为，以及睡觉吃饭的习惯，处理事情的方法，喜欢的音乐类型，爱吃的食物等等，这些都是渗透到大脑中的习惯。在毫无意识之下，人类就会不断地重复这些行为习惯。那习惯的力量真的十分惊人啊，它会驱使我们的大脑排斥新的事物，而拼命维持既有的习惯。那习惯一旦根深蒂固了，就没有办法轻易地改变。习惯的情绪还会日益壮大，因为大脑它会放大并且加强已经习惯化的情绪。如果大脑对于焦虑产生习惯，就会格外在意会诱发焦虑情绪的事情，所以当发生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情绪就被放大，超出了实际情况，人就显得相当的担忧而焦虑。比方说吧，我儿子小时候他天生就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人，他喜欢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在很小的时候他的行为就表现出来了。那我的个性是真的不担心不焦虑的，所以呢我常常去灌输他一些观念啊，就不用担心啊，可他就是很紧张。那这个个性是来自于我父亲，他就是一个紧张大师，去机场都要提前3个小时到。那我儿子也承袭了这个习惯，你会发现我儿子小时候如果告诉他我会突然说，哎呀，糟糕糟糕，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只要我用这种语气说话，我儿子那个整个人就是马上就警醒起来，就很紧张的就抓着我问说，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任何事情就说他可以嗅闻到那个需要去担心或是需要去焦虑的那种事情，或是任何事情有点出错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眼睛瞪大，然后这个很紧张的在追问我。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其来有自的，但是有些情绪真的就是天生的，习惯也是天生的带来的。所以我们怎么样用后天的方式去改变它，后面的书上会给一些建议。那他也说到了说今天我们感受到的情绪啊，其实不一定是来自今天发生的事情。大脑呢，它会专注于寻找自己熟悉的情绪，并且希望反复感受它。大脑会从今天发生的许多事情当中呢，找出符合情绪习惯的事件，赋予它意义，并且强化感觉。当出现符合情绪习惯的事情的时候，大脑就会特别集中注意力，把它标记成重要的事件， 并且长久记忆，反之大脑会刻意忽略会引发陌生情绪的事。我以前就看过一个朋友，他特别就是喜欢那种悲伤的啦、痛苦的啦、生离死别啊什么的这种东西，你会发现说不管是他发的朋友圈也好，或是他日常的这种关心的事物也好，就都是悲剧性的。那当然他本身这个人也就很悲剧了，他的人生他的生命几乎都是活在非常戏剧化的悲剧当中。所以说他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去改变自己的情绪习惯的话，那他这一辈子想要幸福快乐几乎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的大脑就是不断在搜寻这些可以让他感到悲伤还有痛苦的事情，所以你想他怎么能够快乐的起来呢？书上也说哈，比方说习惯于焦虑情绪的人，当一天的生活结束之后，只记得当天令人担心的事，也会告诉自己这些事是无可避免的，就把这个焦虑的情绪合理化了。但是呢，如果是习惯感恩的人呢，就会想起来这一天你值得感谢的事情。除此之外啊，即使是相同的事情，随着情绪习惯不同，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有些人呢，从正面思考以及分析，有些人呢，则以负面的角度来看待。那如果想要了解并且控制我们自己自身的情绪啊，就不能忽视情绪会习惯化这一点啊。那大脑它不会偏好愉快和快乐的情绪，无论是愉快的情绪或是不悦的情绪，大脑只会选择最熟悉的情绪。那即使是焦虑和不愉快的情绪，只要习惯它了，大脑就会安心。那亲爱的朋友们，我就想请你们想一想，你自己是不是也有一些习惯性的不愉快的情绪呢？比如说爱发脾气啦，还有人是非常习惯性的觉得自责愧疚啊，不管什么事情他都可以对号入座，然后觉得很愧疚很自责，因此他当然不会快乐，然后他就会内心有很多的挣扎，然后做了很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去弥补，或者是呢因为怕感受到愧疚和自责，所以去做一些自己很不喜欢做的事情。那这种都是一种情绪习惯，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去改变它哈。接下来啊，我们再看看大脑的一些伎俩啊。虽然大脑它是偏好维持熟悉的情绪习惯啊，但是它也没有办法阻止其他的情绪产生啊。比如说你就是一个非常抑郁的人，可是真的在生命当中的确也有那些快乐啊温馨的这些时刻，那大脑怎么办呢？大脑为了维持情绪的习惯，它会退而求其次执行一个备案，也就是说只要出现大脑偏好的情绪，大脑就会尽可能的让它维持久一点。但是出现陌生的情绪的时候呢，大脑会选择性的尽快的遗忘它。比方说习惯很抑郁的人哦，他感觉到别人的温情或是和蔼的笑容或是愉快的时候，他很快感觉一下就消失了。那如果说是一个比较快乐的人呢，他就会把这件事情记很久，然后大脑会努力维持这个愉快的情绪。但是如果说是大脑不习惯这个愉快的情绪的话，它就会让它很快的过去，把它遗忘掉。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比方说你的有一种习惯性的情绪叫做寂寞哈，那这种人感觉被冷落或是缺乏归属感的时候，就会启动寂寞的情绪，而且他的大脑会尽可能的让这样的情绪维持长久一点。那如果我们从旁观者的立场来看他的生活，就发现其实他也有和其他人相处融洽以及被关心的时刻呀。但是呢虽然呢这个时刻会让他心情好，但是这个感觉很快就会消失了。所以说他不是感觉不到正面的情绪，而是呢感觉到了以后，因为这个情绪是陌生的，所以很快就会让他过去。所以说呢，作者在书里头建议我们哈，他说当正面情绪的火苗在滋长的时候，要小心翼翼的不要弄熄它，然后要给予充分的氧气和燃料，试着让它维持长久，这就是改变的方法。当然了，这种改变方法不是尝试一两次就能成功的，但是我们要在生活当中持续不断的练习，让你的大脑习惯这样正面的情绪，进而呢能够接受全新的习惯。 那能够让正面情绪长久维持的氧气和燃料是什么呢？也就是关怀。辨认出并且记得别人对你付出的那份关怀，不断地反复回想，试着一遍又一遍地感受它。那即使次数不多，也试着在一天结束的时候要回想一下心情不错的时刻哦，比如说感觉满足的时刻、小有成就的时刻以及心怀感恩的时刻，就算只是微乎其微的小事也好，不要因为小事而忽略它。如果用大脑光去记的话，可能会遗忘，所以最好准备一个笔记本叫情绪手册，把它记下来。如果你真的希望自己能够从比较负面、悲观、不是那么快乐的情形，转变成快乐的、正向的、阳光的，这种感觉的话，你每次感受到愉悦和快乐的感受的时候，就要赶紧拿起这个情绪手册，把当时的情形写下来。那这样子你可以回顾它，告诉你自己，告诉你的大脑说，诶，其实我也有感受到快乐的时刻呀。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以前也说过，我常常跟大家讲，我们需要那个村上春树说的那种小确幸，有没有？就是在生活当中啊，要找到这个小而确定的幸福，并且去守护它，维护它，然后不断的在生命当中我们去感觉这些小确幸，并且把的眼光啊都放在这些小确幸身上的话，你的生命就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哦。所以说，如果你觉得现在的自己的遭遇很悲惨，然后希望能够变得比较愉快一点的话，我是建议，当然让你变成很悲惨的这个外境啊，也许你会花一点时间和一些手段去改变它，但是更重要的是，不管外境是什么，有的时候外境是我们无法改变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尽量在生命当中寻找生活中的小的愉悦、小的确幸，让自己呢累积这个幸福的时刻，并且牢牢地记住它。那作者也说哈，他说根深蒂固的情绪啊会反复地出现，即使不是处在引发那种情绪的状态之中，习惯化的情绪仍然会出现。那这个也是我想提醒大家去对号入座的啊。比方说啊，经常生气的人啊，在面临应该紧张啊或悲伤的时候呢，他会表示气愤。那习惯悲伤的人，反而是面临生气的时候，他会感到自责又难过。比方说呢，作者有一个男病患啊，他那个觉得做错事情或觉得亏欠他人的时候，就会对周遭的人大发脾气。有一次啊，他听说儿子出车祸了，他还没有问儿子怎么受伤，反而就对儿子破口大骂说，你这家伙怎么只会惹事。后来他才看到自己因为是紧张啦，这个或是感觉没有能够保护好儿子这种愧疚感，所以就是发脾气。所以说，当某种情绪成为惯性了，就经常只出现这种特定的情绪感受，久而久之呢，大脑分辨和认识其他情绪的功能也就出现了问题。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呢学习啊，去感恩，同时找到自己的小确幸。每天一定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是放在让你产生愉悦情绪的那种感受和想法以及事件上面，而不是去关注那些让你忧虑、让你悲伤、让你感到寂寞痛苦的这种情绪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有一点啊，作者提出来的，就是有些人为什么喜欢抓着某种负面情绪把它当成习惯不放，是因为这个负面情绪呢它带来了一些利益啊。比方说有些人小时候上学肚子痛就可以不上学了，那看起来就是你自己不舒服就可以不用上学，不用上学对你来说也许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另外就是如果你有忧郁症哈，有抑郁症的时候，可能家人就对你特别关心，朋友也对你特别好，所以你就不自觉的要摆出一个很悲苦的脸来赢取别人的同情。那这种是我们大脑的一个伎俩啊，会让你不自觉的就堕入到这种负面情绪里面。那也许是我们一些小时候的经历，可是你现在长大啦，你可以去改变它呀。比方说在小的时候父母对你不好，所以呢你就是摆出一张臭脸，然后很冷面，然后谁都不理，来这样保护你自己。那这是一种保护机制。 可是长大以后呢，周围的人也没有说对你不好啦，可是你会不自觉的呢，就看到他们对你都不好，然后你也会不自觉的摆出一个臭脸，然后来对付别人，所以你的人缘就不会很好。那人缘不好呢，你又这么冷面防卫自己，所以你的情绪也会不好，你的心情也会不好，整个人就是一个不快乐的人。所以说你要看到自己这些东西，这是一种唤醒啊，唤醒你自己这个方面不自觉的一些下意识的模式，然后呢能够改变它。在第一章的最后，作者也说到哈，每个人都想追求快乐，但是如果我们一旦把快乐的来源给设限了，而忽略了当下的感受到的微量快乐的滋味，那么就会关闭让自己幸福快乐的那扇门。那我在《遇见心想事成的自己》这本书里头也讲到啊，你不可能经由一个不愉快的旅程而到达愉快的终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把目标放得很高，我想要减肥，我想要很好的身材，可是呢中间可能就因此而得了厌食症，自己都不知道。那追寻财富，追求成功的过程当中，我们失去了快乐的能力，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呢，小小的快乐，小小的愉悦，在我们的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不要忽略他们了。那这个情绪习惯第二章哈，作者他就谈到了这个关于一个比较专业的名词叫交感神经哈。他说相对于交感神经，那副交感神经呢，它是控制我们这个身体会安静的一个神经系统。那交感神经就是身体的异常警讯哈。当人感受到压力的时候，大脑会刺激分布在身体各处的交感神经，准备因应紧急的状况。所以他就说呢，如果我们平常不断的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我们的交感神经就需要更多的刺激，更大的强度，才能够感到自己是活着的啊。然后那个他说，大脑为了维持交感神经的兴奋度，就会运用巧妙的手段来自我欺骗，也就是寻找焦虑的来源来折磨自己，并且扭曲思考的方式。我觉得这也是挺恐怖的啊，因为比方说你是焦虑型的人，那焦虑成为惯性之后，大脑就对于焦虑的情况最为敏感。那如果焦虑的程度不够强烈，大脑就会将其他的情绪转变为亢奋的状态，借此来维持交感神经的兴奋度。所以说如果我们平常就是一直很亢奋的状况之下，那交感神经啊，就是会不断的被刺激，那这就是不好的状况。然后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抑郁的状况啊。所以说这个幼年有延续下来的一些情绪习惯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如果我们给小孩子很多压力，让他总是很紧张很焦虑的话，那他终其一生可能都会受到这个恐慌焦虑和抑郁的状况的这个袭击，那真的是挺可怜的。所以我一直在说，我觉得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教导他如何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快乐，这是最重要的。那这个他作者在这个书中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就说有一个男孩嘛，韩国人嘛，他们父母给他压力都很大，从小就叫他优秀，功课要好，那将来创事业了以后也要事业成功，所以说他就一直没有办法感觉到幸福，然后呢就有焦虑，而且就有抑郁。那他该怎么做呢？作者就建议他啊，首先要解除必须成功这个想法带给他的压力，因为他从小的习惯就是只有在被肯定和获得令人称羡的成果时才会感到快乐和安心，这是他情绪习惯的源头。那父母期待的严苛标准已经深植在他的心里了，即使现在没有人会再那样要求他，只要他自己认为没有达到标准呢，就会为自己贴上失败者的标签。所以他最需要改正的就是对于幸福的高标准定义，必须改变唯有取得可观成就才能快乐的想法。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成功固然重要，但是我们应该寻找日常生活中的快乐的事物，并且享受它带来的幸福感。那作者在这里就说哈，习惯重口味的人就会排斥清淡的饮食，认为刺激又重咸的食物才会美味。那同样的道理啊，有些人他习惯了这种刺激， 只有在取得显要的成功并达成目标的时候，他才会感觉到短短的幸福啊。那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怎么样因为他的情绪习惯而把自己的人生呢推向低谷，也是挺恐怖的。在第二章里面呢，作者也说到啊，他说我们或许以为幸福只不过是程度上有所差别，但是微小的快乐和刺激的快感啊，这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在这里呢，他又提出了两个专有名词啊，一个是血清素，一个是多巴胺。他说微小的快乐是来自大脑分泌的一种叫做血清素的物质，然后呢感到刺激的快感的会分泌的是多巴胺。比如说他举例热恋中的情侣，他们感受到的是多巴胺，但是呢老夫老妻感受到的呢就是血清素分泌的比较沉稳，比较沉静，但是非常温馨柔和的可以持久的一种感受啊。那他前面也说到啊，交感神经不断的被刺激就会很紧张哦，那紧张的状况之下呢，他就不断的需要更加强度的刺激，否则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没有意思啊。所以作者在书中举出一个人的例子啊，就是说他常常容易发脾气不由自主感到愤怒，然后可能就是压力太大了。那但是这个人也有减压，他减压的方式就是喝酒还有运动打羽毛球啊。那作者后来给他的建议就是说他必须要安抚他的交感神经，这个喝酒呢没有办法做到，同时呢参与这个羽毛球的这种比赛的运动也是没有办法安抚他交感神经，反而会刺激他的交感神经更加的旺盛。他就说如果想要稳定交感神经的方法就是你首先要抛开对竞赛获胜的欲望，不要执着于获胜带来的刺激快感，也不要计较名次和结果，只要享受参赛的过程。其实这对我们人生来讲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们就是享受人生的过程，而不要计较结果，不要计较获胜不获胜，那我们的人生会快乐许多哟。那第二个建议就是让每天的行程啊尽可能的符合预期，让心情呢保持稳定，就是让睡眠啊和用餐的时间都能够稍微固定一点，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忽略任何一餐，就尽量让每天吃饭睡觉的时间都能够固定下来。所以作者的想法是说大压力啊必须用小快乐来解除。最后呢，这个书中的案例呢，他回到医院去找这个作者，他就说起初我来医院是为了改善经常生气啊，那我以为吃吃药就可以了，可是呢医生你却鼓励我尝试比较单调规律的生活，叫我不要再用喝酒啊这个极端运动的方式来消除压力，压力越大越是要用微小的快乐来消除。那这句话我刚开始不相信，做了以后也感不到任何帮助啊，但是当我每天不断重复做的时候，就越来越习惯这种方式，也渐渐感受到内心产生的力量，这真的很神奇。所以说呢，作者的用意就是希望用温和的方法寻找生命中小小的快乐，然后让生活比较有规律，不要用刺激的方式来减压，否则呢你的压力可能就会更大哟。那我们知道很多明星啊，他们动辄就会自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需要的多巴胺的分量太高了，老是去刺激自己的这个交感神经，到最后呢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他们减压或是让他们心情感到愉悦，那这个时候就真的非常可怜。那刚刚我们也提到啊，两种这个可以做神经传递的一种介质，一个叫做多巴胺，一个叫血清素啊，也就是产生快乐味道最具代表性的两种调味料，这是作者说的啊。那他说这个刺激又亮眼的多巴胺是会让人上瘾和中毒的，让人会想追求更大的刺激，那这并不是好事啊。那我们应该要的是血清素。血清素分泌的时候啊，虽然不令人感到刺激，却能让人感受到日常生活的滋味、满足和感恩。那前面提到的这个情绪的调味料这两种啊，如果把多巴胺比喻成人工调味品的话，那么血清素呢就是天然的调味料，能够衬托出食材本身的味道，虽然看似淡而无味，但是它蕴含的食材的味道不会令人生厌。所以作者说呢，消除压力的方法非常重要啊， 分泌过多的多巴胺，让交感神经总是处于兴奋状态是不可以的，必须要透过血清素让交感神经趋于稳定，才能够修正负面的情绪习惯。那他说，维持血清素分泌的第一个方法就是慢走。他给了我们五种方法，第一种就是慢走。他认为慢走的时候，大脑会分泌大量的血清素。然后呢，这个跑步其实并不合适，因为它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带来的快感是来自多巴胺的。所以慢走可以刺激血清素的分泌。第二个方法就是晒太阳哦。那我们都知道，每次到冬季或雨季的时候，抑郁的人就会增多，这就是因为阳光不足的原因。所以晒太阳可以让你的血清素增加分泌。第三个方法呢，就是进食的时候细嚼慢咽，因为在我们咀嚼的时候啊，就会分泌血清素，所以进食的时候要仔细品尝食物的各种味道，尽量啊嚼久一点，避免狼吞虎咽。要仔细品尝食物中隐藏的好滋味，最好也能够留意内心隐藏的愉悦感。第四个方法呢，就是心怀感恩。因为呢，我们跟别人比较或许胜过别人的时候，那种快感呢是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但是对别人心怀感恩则会刺激分泌血清素。第五就是与大自然共存，去感受大自然的生机蓬勃，也会帮助大脑制造血清素哦。我个人就觉得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一到大自然当中呢，我就觉得很快乐，什么烦恼都忘掉了。然后大家如果看我的微博也会看到，我常常出去大自然，去瀑布啊，去小溪流啊，去海边玩，跟动植物接触，心情自然会愉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作者就说哈，我们试着抱着感恩的心，一边散步一边欣赏大自然的景致，试着每天养成散步或慢走30分钟以上的习惯，这就是消除压力最好的方法了。那他说，多巴胺和血清素对我们来说都是必要的物质。多巴胺呢，并非完全不好，它是为我们带来激昂的欲望和冲劲，但刺激性的快感有时候是必要的，因为能够赋予我们强烈的动机。但是比起多巴胺啊，血清素赋予的快乐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多多累积的感受。原因就在于呢，能够欣赏食物本身味道的人也会懂得享受刺激的滋味，但是习惯了刺激味道的人呢，却很难体验食物的天然美味。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到第三章哈。第三章其实它讲的是人际关系的一种习惯化。那我们最常看的人际关系当然就是亲密关系，然后亲密关系呢也是我们这种生命模式的一个照妖镜啊。如果说你小时候有被抛弃的这种感受的话，通常长大了以后你会再经历到被抛弃的这种感情的习惯，因为呢你的大脑就会不自觉的要去感受那个被抛弃的痛苦，所以你没有把这个习惯带到意识层面去改变它的话，很可能你就不断碰到坏男人，或是你的亲密爱人就会离开你哦。那他在书中说了三种扭曲的人际关系的惯性。第一种叫做亲密感的渴求型，就是对亲密关系贪得无厌，一直想要有过度的亲密，总是担心被抛弃，会过度渴求对方的关注。第二种呢是亲密感的放弃型，这种呢他是了解他自己的亲密需求，想要认识别人跟别人交往，但是呢常常在一定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裹足不前了，因为他们曾经尝试获得亲密感，但是因为失败而留下了创伤，于是呢不敢贸然的再次追求。那亲密感放弃型的人，他内心的想法是，我虽然很想跟别人好好相处，但肯定会失败，这样一来我会很受伤，最好还是放弃吧。那这一类的人呢，他们就会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啊，跟人有疏离感，尤其会觉得如果别人了解真正的自己就会离开自己了，会自己认为自己有很多的缺陷。那第三种人呢，是我们说的一种反依赖者，他这里叫做亲密感的拒绝型，他自己根本就是否认他内心有亲密的需求， 所以认为亲密感会妨碍自己的成功，会阻碍自己的发展，会占领自己的空间，所以他们很不喜欢跟人亲近。那这三种带有扭曲心态的类型就会衍生出不同的人际关系的惯性，而且呢，大脑也会想尽办法维持这种习惯啊。那一旦形成这种习惯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看作者他提供的一些脱离扭曲亲密关系的方法啊。他说第一步啊，就是要培养新的习惯。首先就是要了解本身所拥有的人际关系的惯性啊，你到底是亲密型的呢，还是这个反亲密的、拒绝型的，反依赖者还是依赖者？那自己先去了解自己之后呢，就要比如说你是亲密感渴求型的，是习惯性的假设别人会遗弃你的，那这种你应该要找出与事实相反的证据，然后脱离自己的惯性，要去相信别人，不要老是认为说别人都会离开你，因为你怎么想，我也前面也说过，就会自然而然把别人的行为会变成你所想象的那个样子，这也是挺可怕的。另外呢，你要怎么样脱离亲密感的放弃型呢？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要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糕哈，应该要把自己的优点呢，尽量的把它膨胀，然后写出来，具体写下自己认为自己与众不同的优点，然后呢，给自己更多的自信心，然后呢，要强迫自己啊，学习跟别人去攀谈啊，亲近啊，去聊天啊，反正就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社交的习惯。还有一种就是亲密感的拒绝型，他们这种人是比较麻烦的啊，因为他很怕受到伤害，所以先去拒绝别人。那可能这个时候啊，我觉得这些人应该是要去找一些比较专业的帮助，让他们平复过去的创伤，然后呢寻找一些能够帮助你培养全新习惯的人，这个时候我觉得一些亲朋好友就很重要了。那接下来第三章里面呢，作者也提到了，就是你对待自己的习惯就会形成你对待别人的态度。如果你自己常常自责，常常找自己麻烦的话，你也会把这个东西投射出去，去责怪别人，对别人就不够宽容了。所以唯有对待自己宽容，才能获得别人的体谅和宽容，也才能够去宽容别人。否则呢，你这些不好的习惯就会逐渐扩大，最终会全面影响你的人际关系。那这章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告别你习惯却伤害你的人。很多人觉得分手之后啊，他迟迟走不出来，还是在想着过去的这段感情。比如说明明是对方背叛了你，分手后呢，你却没有办法忘怀。那有些人会觉得说，诶，如果我不是爱他，我恨他的话，是不是比较好一点呢？其实这也不好，因为作者在书里面讲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就是说，爱的相反词是什么？爱的相反词可不是恨呐，爱的相反词是漠不关心，完全不关心，就把这个人等于说忘掉了，那就是真正的不爱了。然后他有一段说的非常好啊，他是说越是重要的人啊，就会在你心中成为习惯，尤其是亲密关系啊，如果把心啊比喻成土地，起初呢是一片荒凉的状态，随着时间过去，和他人建立关系的时候，就像把内心的一部分租了出去。那比方说孩子就把自己内心一大部分都交给父母了，允许父母在这块土地上填入记忆、情绪和想法等。当孩子和父母分开的时候，就会觉得孤独和恐惧。那这时候就会利用对父母的回忆，相信父母是爱自己的，然后来填满心中属于父母的那一块地，借此克服孤独感。那就像这样，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呢，就会进入你的内心，而你想到那个人的时候浮现的情绪、回忆和想法等等，是对方在你的许可的地方留下的踪迹。很多人从你的心中借走了大大小小的土地，对你来说越重要的人， 划分掉的土地越大，越是让你留恋的呢，这就是别人在你心中成为习惯的意思。所以说，他说突然和另一半分手的人的心呢，就会感觉好像缺了一个大洞，感觉风就这样直接穿透了。我自己是有这样的感受，就是离开爱人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是内心有一个大黑洞啊，什么东西都填不满，时时刻刻感觉那个洞的痛。那如果某个人突然消失不见的话，那他在你心中占据这个土地也就失去了主人哈，那就好像缺了一块洞一样。那我们分手的时候怎么样能够疗愈呢？那作者的建议就是说，把它占据你内心的那个部分给慢慢的收回来，之后那块土地可能会交给别人，或是由自己的兴趣、学业以及其他的事物填满。但是有一种可能就是迟迟找不到新的主人，人家说下家不够好嘛，所以你那个土地就会呈现荒芜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要看看作者说的快速忘却分手之痛的方法。好，他说极端的情绪会改变面貌，转变成相反的极端情绪，借此让习惯延续。就我们本来很爱一个人，可是分手了以后呢，为了忘记他，我们就把他变成恨，其实这是没有用的。因为我刚刚说过了，爱的相反词是不再关心。那快速忘却对方的方法，其实作者说的很对啊，就是原谅，原谅对方，不管他对你做了什么，或是你对他做了什么，原谅对方也原谅自己啊。那很重要的就是原谅自己，允许对方这样伤害你，或是原谅自己在这个亲密关系的过程当中没有尽全力，没有做到最好。没有人可以做到最好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原谅对方，我们借由原谅对方也原谅自己，把这段过去慢慢的放下吧。然后作者呢，他在第四章里面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方法来改变我们的情绪习惯，那就是想象全新的情绪，用一种生动想象法啊。然后呢，我们按照自己的情况来尝试一下。就比方说你的问题是只要联络不上你的爱人或是男友就感到焦虑，那你就想象联络不上男友时候的状况，然后想象自己冷静以待的样子，不断的重复练习，安慰自己说他只是暂时手机没电了，或是他在开会不方便接电话，或是他在的地方太吵了所以接不到电话。然后用这种方式来安慰自己，让自己保持冷静，就不会让自己被这个焦虑的情绪牵着鼻子走了啊。如果说你一直都很害怕别人轻视你，对你不尊重的话，你就会很生气。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想象在那种状况下你会怎么样，不急不徐的去应对，气定神闲的去应对，在脑子里头去反复演练。其实这都是有科学根据的啊，因为大脑它是没有办法分辨出来是实际发生的状况还是是你想象出来的，所以说我们用想象的方式去演练，可以加强自己的这个情绪反应神经，让它比较坚强，比较这个优质，以后再遇到相同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反应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它有一个例子啊，就是很多人也说过，就他们对孩子会愤怒啊，那没有办法抑制，但是知道对孩子发脾气不好，所以作者呢他提出了一个这个生动想象法，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碰到这个状况，就是孩子外出回到家，他不想洗手，想要耍赖。第二阶段呢，就是你盯孩子的作业，他却漫不经心做起别的事情来。第三阶段呢，就是吃饭不专心，又挑食，然后又走来走去的不吃饭。然后第四个阶段呢，就是最大的孩子跟其他的小朋友或者弟弟妹妹吵架，还趁妈妈不注意的时候动手打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一个一个的去想，孩子有这些行为的时候你用什么方式应对，或是说你的丈夫有这种行为的时候你用什么方式应对，还有你的婆婆她对待你的嘴脸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你用什么方式应对，就在脑海里头不断的啊，用这种方式去想象去演练，那真正碰到事情的时候可能你就能改变你的习惯了。 作者在第四章里面也说哈，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许多不合乎现实情况的错误思考的方式和情绪的惯性，因此呢，我们必须检视自己习惯已久的旧有思考方式是不是合适目前的状况和现在的自己，同时必须改变脑中根深蒂固的一些想法，该抛弃的就抛弃，要填入新的数据以符合现状。那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很好玩，就是有一个人他是非常的自卑，所以上司呢，老板每次说他什么他就特别的焦虑紧张，所以他说这是自卑者的情绪手册。那事件就是当时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上司看了他报告之后要求他重写，他的感受就是焦虑、自责、自卑感。当时的想法就是，哎呀，我的能力果然不够，我是个废物啊，不管我怎么做都不会成功的。那目前的思考就是合理的想法应该是什么呢？哦，第一次交报告有不够好的地方要修正是理所当然的，不能因为这样就自责。我知道过去我对自己的评价太低了，才会有这种极端的念头和想法。那未来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他说，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啊，我必须脱离小时候根深蒂固的那个我做不到、我不够好的想法。我不能够因为被上司责备或是没有受到肯定就贬低自己的人格。那这就是一个表格啊，你可以填的，把你最在乎的一些生命中的一些情境和事件把它填进去，然后看怎么样可以扭转自己的这些情绪习惯。那接下来作者也建议了一些比较务实非常实用的一些方法啊，就比方说你知道自己在某些状况之下就会出现焦虑啊、愤怒啊、悲伤啊这种不必要的这些情绪，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先想象啊自己的心里的一个定锚哈、啊、比方说我说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有一些小确幸。那我们可以想象脑中的一些情景，就比如说是一个海边啊、宁静的森林啊，或是一个美丽的湖泊旁边哈、啊、每次你碰到这种情境的时候，你就先立刻回到这个想象中的这个美丽的场景里面，在这个地方你的身心灵都会变得平稳放松，你就利用这个脑中的情景了来帮助你面对一些生命中不愉快的事情，回到那个感受当中。另外就是言语的刺激，就是有一些口号吧，比方说有些人会念佛号啊，那有些人是说一些反正无关痛痒的这个咒语啊，不具任何意义，但是对你来说呢，它就像一个定锚一样，只要你念它说哦没问题，我有信心啊、或是大家记得那个三傻大闹宝莱坞的那个电影里面，他说 All is well， 就是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平安的，一切都是没问题的，这也算是一种咒语啊，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拿出来安慰你的心。第三呢，作者说身体的知觉，就是腹式呼吸嘛，腹式呼吸其实是最能够消除身体的紧张带来安定感的，然后结合这三种要素制作你的情绪开关。但是呢，平常就是要练习哦，就是比如说你找15-20分钟的时间，然后呢安静的坐下来，想象我刚刚讲的那个美丽的风景，让你能够心情安定下来的这种场景哈，然后念一个口号说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然后用腹式呼吸放松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的觉知跟我们的紧张状态是很有关系的，你把身体放松了，你的呼吸就会放慢，然后整个人就能够安静下来，所以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呢制作你的情绪开关啊。如果生命当中发生了让你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因为你每天都有练习15-20分钟这样的情绪开关，所以呢你就比较能够面对这样的事情，而不会陷入你的情绪习惯里面。那另外作者在最后一章也说到啊，你是越能觉察内心产生的微小情绪变化，就越能够分辨身体出现的变化，然后呢你试着观察你的身体，就能够感受到你的情绪，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对你的情绪的掌控度就会增加。所以他说改变的第一步是试着要练习观察身体，懂得分辨身体的变化，就能够觉察到内心的细微情绪， 那根据作者他看了很多的病例案例，就是来访者如果他对自己的情绪有多所觉察的话，那通常他对自己的情绪的掌控的能力也是比较好的。那大脑它是只集中在自认为重要的那个情绪啊，也就是刺激性的情绪或是习惯上的情绪才会引起大脑的注意，那无意中我们就会错过了很多身体的知觉。所以说你现在练习对自己身体的觉知啊，有更多的觉察，然后对内心的变化也能够有所体会的话，你就可以体验到生活当中各种细微情绪，就比较能够掌控自己的情绪。所以说我们在小时空修心课里面不断强调要去静坐，要去冥想，要跟自己在一起，也就是想要你们培养能够回顾自身情绪的这个能力。那作者就是说，有能力去回顾自身的情绪，就有能力培养正面的情绪。所以至少每天要三次去检视你自己的内心啊，然后看看自己的内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都是觉察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要常常用正向的语言和表情啊，要注意自己的表情啊，注意自己用的语言是什么。因为如果你每天说的都是比较正向的话，正向的语言的话，其实你自己带的能量就是正向的，周围的人也会感觉到你是一个很令人愉悦的人。如果你每天都说一些负面的东西的话，其实自己感觉也不良好，周围的人也会觉得不舒服。我们能不能养成对自己这样的觉知呢？像我的母亲，我相信很多人的母亲，老一辈的人，他们都特别喜欢去爬这个过去的粪哈。我常常这样讲，就是他们喜欢说一些过去让自己不愉快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那这些年来我就是因为修炼嘛，所以内心力量比较强大了。母亲每次要跟我讲这些负面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打趣她，我就会说，哦，你又开始掏垃圾挖粪了，你自己享用吧，我不想听，我走了，就这个样子。所以她自己会停下来，因为她自己也知道这样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也要注意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哦。所以作者说，不但要这个正面的言语啊，同时呢自己的表情啊姿态呀，也要表示正向。比如说你驼背弯腰坐在那儿垂头丧气的，自然而然心情不会好。所以呢你抬头挺胸，然后仰着头带着微笑，那你自己身上呢自然而然也会开发出正面的能量出来啊。另外他建议说，对生活的大小事啊赋予意义，也会让我们过得比较好。诶，就是他讲了一个案例，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只要赋予意义就没有无聊的人生。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无聊的话，是因为你没有赋予它意义。然后他就说这个案例啊，他是他对自己的健康啊过度忧虑，一个女的，那其他的状况都 OK， 只是他就是很担心很担心。后来呢作者跟他聊天以后就发现呢，以前他是担心他父亲的状况，他父亲常常会打他啦，对他非常严厉呀，那他就是忧虑惯了。所以呢后来父亲已经离开了，跟父亲没来往了，因为他嫁了一个很好的老公，但是呢他身体就开始出现一些异常状况，然后他的头脑又去担忧他的身体，就变成恐病症了哈。作者就说哈，这个人的情绪习惯他只是改变了样貌啊，还是深陷在这种忧虑的情绪当中，因为他大脑对于忧虑和焦躁的情绪形成了习惯。即使结婚之后跟老公很幸福，爸爸也不在身边了，但是他的大脑仍然持续寻找忧虑的来源啊，这是非常恐怖的啊。所以说作者就教他赋予生命一些意义啊，然后比方说看到美丽的花朵，让他心里想说，哎呀，如果和老公一起欣赏该有多好，是谁在这里种了这个花，应该好好感谢他。那对于小事情心怀感恩并且赋予意义，情绪就会出现很大的转变，也就能够开始体验日常生活中的微小快乐，也领悟到比那些激昂情绪更加重要的这些正面的情绪。好， 那这个有些人呢会觉得，咦，脱离了负面情绪以后好像人生突然觉得很空虚，因为以前啊有一个东西让你去对抗嘛，我要忧虑啊，我要焦虑啊，我要这个烦恼啊，我要痛苦啊，可是现在烦恼痛苦没了，会突然觉得挺无聊的哦。那这也是挺可怕的。其实这时候我觉得走向灵性是最好的时候。那作者他比较不是那么的灵性的哈，他是一个比较是心理医生。他说解决之道呢是找出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去思考你认为的重要价值，然后要有一个自己的愿景哈。像书中这个案例呢，就是说他想成为一个母亲啊，然后呢他觉得在当母亲的过程当中可以给他很多人生的意义，所以他慢慢就走出来的情绪就获得了疗愈。所以说呢作者他写这本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他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快乐，那不快乐是因为很多人情绪习惯深陷于痛苦之中难以脱身。大脑呢是不会偏好愉快和喜悦的情绪的，他只会选择最熟悉的情绪，即使是焦虑和不悦的情绪，只要习惯它，大脑就安心。所以这也是在小时空修心课里面我跟大家讲的，不断要看到自己的模式和行为，然后去改变它。因为我们的大脑是比较无情的哈，即使是对我们有害，它仍然会执意维持习惯。虽然这样的大脑很可恨，但是也因为如此而希望无穷。为什么呢？只要我们把这个情绪习惯改过来了，那大脑它就会去执行愉悦的情绪咯，对不对？它因为它会执意维持旧习惯嘛。如果你能够把你的习惯从不愉快改变成愉悦，改变成喜悦，那么我们的大脑也会坚定的去寻找生命当中让你愉快事情。所以呢，最重要这本书讲的就是我们要在生命当中去体会那些细微而愉悦的情绪，不要一味的去追求多巴胺的那种感受，就是很刺激啊，很兴奋啊那种感受。因为大家都知道谈恋爱也是啊，刚开始坠入爱河是非常兴奋非常刺激的，可是慢慢如果你还是要追求那的话，两个人就会制造很多很多的纷争，很多的戏码戏剧，好让两个人都觉得他们还是在恋爱，还是在一份关系里面。所以呢，当这个感情的这个激烈度慢慢下降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啊，要有血清素来维系我们的关系。比如说两个人静静的看一场电影啊，然后散步在花前月下啊，然后一同讨论这个未来的生活大计啊，然后今天要吃什么呀，周末要做什么呀，就是要让自己能够习惯血清素带来的微小的愉悦的感受，这样子就不会口味太重，不断的在关系当中制造戏码了。所以这就是这本《情绪习惯决定你的一生》这本书啊，是一个韩国的心理学家，也是医生，他这个经过多年来的案例治疗，他写下的心得。所以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大脑是挺可恶的啊，他很习惯的去执行他原有的这个任务，那我们就必须花一点功夫，费一点劲儿，把自己的情绪习惯给改变过来，变成正向的愉悦的，在生命当中都寻找美好的事物。那慢慢的呢，刚开始就像开车的时候，你一开始是很费劲儿，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可是当你开习惯了以后，你可以一边开车一边听音乐，一边打电话一边聊天都没有问题了，对吧？所以这个情绪习惯也是这样子，刚开始我们可能要刻意的去注意生命中美好的事物，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当它成为习惯了，我们就能够维持愉悦的生活，不需要那么费劲儿了。祝福大家。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